好想听啊！大明崇祯皇帝，我突然间 谂起喺《鹿鼎记》，边个做吴三桂咧？ 我就系谂起《鹿鼎记》，好想睇。 你嗰个年代唔同嘅，我哋嗰个系 我哋系边个做 梁朝伟 咧？ 康城影帝。梁朝伟先生做你阿爷嗰个梁朝伟做嘅韦小宝， 你阿爷你 系 谂 起星爷嗰个《鹿鼎记》咯， 咁呢个做吴三桂啊？ 阿秦 秦佩大哥， 系秦佩系。 我就记得咩啊？杜拜， 杜拜系啊，除咗 杜拜 就夜游嘅， 夜游奥拜系。 夜游边个唱啊？ 咩听唔到？夜游奥拜咪李隆基咯，夜游奥拜李隆基。 边个做吴三桂啊？喺呢个 要上网揾啊！ 梁朝伟嘅版本当中， 阿一哥你快啊，你快手啊！啲后生仔咧会比较快啲。 梁朝伟同埋刘德华做康熙个版本， 系啊， 应该八。我记得陈圆圆咧系阿，哎呀，唔系成日同阿，我成日捞乱佢同阿程可为前辈嘅两个。 唔系陈圆圆咧，我系谂起星爷嗰套个陈圆圆，我唔记得咗嗰位演员叫咩名，但系佢即时弹咗出嚟。 系啦， 系我最近都睇咗，我想讲《 鹿鼎记》啊。 唔系梁朝伟嗰个，系周星驰嗰、那个，系唔知咧咁啱撞到咧，佢永远都系一播咧，播完第一集播埋第二集咧，你真系忍唔住你就会睇 翻落去。但我觉得梁朝伟嗰版本系最好睇，你知边个做太后啊？四十二章经， 张敏啊？ 唔系啊，系女友为前辈 啊， 系啊， 系啊， 一哥边个做啊？吴三桂， 吴三桂， 吴三桂边个？ 好，俾四个选择大家， 我实记得嘅。 你讲， 咦，你变咗啊边个啊？朝头早开心日报嗰个啊边啊？ 阿彪爷， 咪先，嗱，你俾嗰啲选择咧要喺翻， 你识唔识噶？ 呢堆里面，你唔好自己谂啲出嚟， 你识唔识噶？ 咁我哋因为啲角色会捞乱咗咧，我哋会估错嘛，系啊。 OK， 而家讲吴三桂系嘛？ 吴三桂系啊，第一个曾江叔， 曾江 好似唔系，即系你继续讲下。 曾江叔应该系阿边个？阿系咪陈近南？ 佢好似系陈近南啊， 系咪？曾江叔系咪陈近南啊？ 好，第二个， 第二个， 我唔记得 刘丹。 丹 爷啊，机会高， 咦系好正喎。 诶，虽然佢做洪七公系啦，好， 第三个许绍雄。 唔系许绍雄，好似系做海大海太傅啊？ 海大傅， 海大傅，海大傅好似系 唔系 万达， 唔系万达， 系咪海大傅？系咪 万达星爷？ 定系明 Sir 系继续咯啊？ 第四个刘江， 刘老师似系喎，刘老师似。 呢个叫咩啊？梁朝伟版本嘅《鹿鼎记》，边个做吴三桂啊？ 你唔系问埋 我俾你噶，鬼知咩？ 鬼记得喎， 佢都系睇周星驰嘅版本啦， 系即系捞到乱晒。 好，就有次啊， 系就 建宁公主系边个？ 建宁景黛音啊， 我永远记得邱淑贞。 景黛音啊，系啊， 邱淑贞喺张床嗰度啊，阿星爷咁啱住自己嗰阵，邱淑贞个样好好笑。 我竟然记得景黛音，即刻噏到添，系啊， 一夫七妻七个米啊嘛，系。 好，第一次啊，第一个系曾江叔啦， 系， 第二个系刘丹，系啦。第三个是呢个嘅我攞翻许绍雄， 系 同埋第四个是刘江叔。 唔系，我觉得 Ben 史雄大哥咧应该 系 搞笑嗰啲，佢系咪做阿边个啊？做阿叻哥嗰个角色系叫咩啊？ 多隆， 多隆，佢系咪多隆啊？我想知。 好啦，最后答案 刘江， 应该系刘老师系嘛？ 刘老师，唉，讲呢啲啊， 系咪真系噶？ 刘江叔系做顺治啫。 哎呀，即系丹爷啊！ 好啦，Ben 史雄系做多隆嘅， 真 系 多隆， 系多隆。 好啦，然后曾江叔咧系做呢个 陈近南， 系啦， 丹爷 做 吴三桂， 陈圆圆嗰个前辈叫咩名啊？ 双天鹅。 吓 吓，唔 系，佢应该一人分析两个，因为阿柯咧都系， 我都系， 我想讲阿柯系双天鹅生嘅啲，阿柯系陈圆圆生噶嘛，系咪佢？咁另外一个啊，不过系咪即系佢都做埋陈圆圆？ 两个都系佢做，系啊，另演阿柯咁样，系啦。 哇！ 好精彩啊！ 真系袁弘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哇！好嘢啊！呢啲真系年龄系列啊，真系真系不得了啊！你唔明我系讲乜噶？ 我唔明啊！我真系停留喺阿星爷嗰度嘅， 因为咧系韦小宝佢真系做得。 例如洪教主系啊， 黄海欣 唔系佢个老婆系黄海欣，即系仲有啊！哎呀，成日都系讲 洪教主系边个？ 嗰个教戏教做戏噶嗰位前辈，突然间哎， 你快啲揾洪教主啊！ 好出名嘅前辈 教主啊，教主啊， 神龙教教主 系神龙教教主。 哎呀，突然间成日喺训练班度教教戏噶，一时醒唔起添。 姓陈嘅 陈系啦，再讲一次， 阿后叔啊。 陈友厚系啦，后叔系啦，系啊，因为 呢个唔记得 系啊，红教主嘛， 我净系记得韦小宝舐咗红教主嘅太太就 系冇错啦，系啊，就系阿黄海欣姐姐啦， 系啊， 咦，我哋无端讲《鹿鼎记》点解？ 唔系因为头先个 古今 风 云人物， 我觉得真系应该要听，劲抽呢个 系啦，好啦，可以今日嘅手下留情， 同埋咧睇得多呢啲金融嘅小说咧，真系会以假乱真咧，同啲真实嘅历史咧系捞乱咗， 以为有嗰啲四十二章经啊，同埋化骨绵掌啊，同埋佢有一个。傅斯奕啊，嗰个叫咩啊？即系咧， 哦，阿海大富嗰、那个， 佢即系倒阿韦小宝成日攞 嚟，唔系倒落去嗰个尸体嗰度咧，就会变成一滩水咁样谢咗嘅。 嗰阵时 TVB 啲特技好劲啊，佢有啲绿色咧， 系啊， 好似啲鬼口水啲嘢，有啲泡咁样，系好似做 cam 嗰啲。 哇，呢个真系精彩，我觉得要再睇 anchor。 喂，真系《鹿鼎记》不得了， 不得了，不得了。 好啊，咁啊，开始 会唔会乱晒嘅？大家捞咗一啲 真实嘅历史，系啊， 就好似我诶细个个同学写《元武门事变》系李建和同埋李元。 元武门事变同李建和有乜关系啊？ 嗰叫李建文啊， 吓唔系李世民咩？ 李世民杀害兄长李建成啊，系啊，同埋李元吉啊，总之就记得我就记得李建和。 点知后嚟佢冇死到就讲波。 元武门之变系苗侨伟，系啊。 喂，但如果而家大家想欣赏阿星爷，唔系星爷添，阿梁朝伟哥嗰个精湛演技，可以留意呢个新集师兄。我琴日 keep 住都有睇，系好好睇，我觉得。 好睇，真心好。 佢真系做得好好。 同埋许志雄真系做得好。 冇错，阿舅父东啊。 系啊，同埋 Ming Sir 真系做得好好。 同埋罗兰车都做得好，即系佢做嗰啲。 苏杏船姐姐 系啦，船姐都好，因为咧阿嗰个年代嘅罗兰姐咧，仍然系嗰啲恶毒嘅女人啊，即系恶家婆啊，又或者系好衰嘅嗰啲家嫂啊咁样。但系佢真系做到入型入格，因为咧阿罗兰姐个样咧，你知道佢系有啲外国人嘅样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当佢咁样碌起对眼，即系擘大对眼嘅时候咧，你觉得即系哇，好恶啊！佢嗰种感觉，所以咧佢做呢啲角色做得好好，但系咧。我都要再讲多次，就係 Ming Sir 都做得好，即係一个迂腐嘅一个男人。咁但係佢即係佢同罗兰姐之间嘅嗰个 chemistry 呢，我觉得好劲，同埋呢真係好好睇。即係佢哋嗰啲人物嘅嗰个描写呢，其实係好立体囉。即係就算譬如戴志伟哥哥佢做阿张伟杰个阿哥。 其实 係啦，嗰个黑人憎咧都系做得好。 哇！佢第一场出场啊，喺个红磡火车站，喺个红磡火车站咧，跟住咧阿 Ming Sir 揸部车嚟车， 系啊， 做咩啊？咁好嚟接我啊！ 系啊， 即系你知啊，嗰阵时啊，阿伟仔哥咧，佢嗰啲声系咁，哇！跟住咧， 因为佢一个中三等紧放评核试放榜嘅学生啊， 行出嚟又话：哇 ，Uncle， 乜你部咁靓嘅车？咁佢啊有啲， 佢又扮晒嘢， 系啊，系啦，咁好啊，车我走啊，唔系，即系跟住阿戴志浩就行出嚟啊。点啊？ 唔系佢话个架货车坏咗，问个朋友借架车。 系啦， 唔好意思。 系去支歌先啦，过一过冷河 啦。去支歌先啊，唔好意思啊。 走走，哇！ 哎呀，又去到分手嗰段啊！ 播到11月7日喎， 系嘛？ 系嘛？ 播到11月7日。 系咪突然间好有兴趣啊？ 有兴趣，有兴趣。 你拉屎嗰集要睇啊！拉屎嗰集应该系播呢首歌，系啦。当时喺个餐厅里面， 经典场面啊！ 阿泳姿， 即系张曼玉 对住阿张伟杰。 即是梁朝伟， 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回望我感触太多，你已令我太快乐过，这快乐会留下痛楚，心中已知。早知错的是我，应知爱恋没有结果。你擦亮我，燃亮我心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明白都不可结果， 你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终已知，早知错的是我，应知爱恋没有结果。你擦亮我，燃亮我心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的眼波。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 此乃金曲， 真 即系金曲 黄金的旋律啊！ 冇错啦，即系除咗一首歌你系能够朗朗上口之外咧。公眼前仲有个画面弹出嚟， 就是、个餐厅，即系陈得比较简单，但系你会记得嘅。 冇错啦， 好似有个 file 嘅， 同埋好似有个教，即系嗰幅墙，好似一个教堂嗰啲咁样嘅 setting 啦， 系啦，嗰啲嗰个窗咁样，哇，真系不得了， 不得了啊！ 系啦，大家继续追啊！ 系啦，好啦，咁啊，有阿女方嘅，即系高佬全嘅， 你令我快乐过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本来就唔系想讲， 佢已经让咗阿文文俾阿 fit 佬啦， 系啦， 系继续。 咁啊，因为有呢個古今風雲人物嘅關係， 冇錯，岔開咗，唔好意思， 變咗去咗 fit 佬嗰度啊！我反而想講，第一，即係感唔感受到，或者聞聞到我今日身上啊，散發著一種奇怪嘅味道。 哦，青春氣息啊！ 哎呀， 係啊，好奇怪啊，有青春氣息。 有冇發現到我？ 我哋都冇。 我嘅身上面有一陣嘅即係奇怪嘅氣息咧。梁丽勤戴住口罩已经听唔到， 我听唔到，闻到，听唔到， 闻歌味道 系咩咧？ 我其实翻嚟之前咧，我系咧，我好耐冇试过，哇唔得，我今日一定要，即系人咧嚟到我哋呢把年纪咧，哇有一样我真系今日一定要食，我一定要，虽然即系行两条街啫，我一定要食一次， 系咩咧？ 我食咗个榴莲雪糕先翻嚟。 你聞唔聞到？聞唔聞到？ 我聞唔到啊！ 榴莲雪糕嘅威力冇榴莲咁犀利噶， 因为咧，佢嗰个榴莲雪糕系白色嘅雪糕旁边摆一劈榴莲落去嘅，大家都知道咧，就喺个某一间连锁家私铺咧，嗰杯就不得了。 哦，即系榴莲雪糕嘅旁边加一劈榴莲啊！ 佢诶白色嘅嗰啲雪糕，牛奶雪糕 系 旁边系忽一壳嘅榴莲落去，我落俾你睇 相系啊，一壳榴莲落去， 系咯，榴莲外加就系谂起旅游乐园啫， 唔系。 喂，唔好咁啦， 唔得，好渣，真系 too much 啊！ 嗱，佢系咁嘅，你睇下嗱，系咁样嘅，即系佢白，佢系嗰啲隔篱系白色雪糕嚟嘅，但系佢真系忽一壳嘅榴莲。 喂，咁咪好大阵味咯，喺嗰个 商场 系咯， 系啊，我住嗰头嗰个商场，我一行入去，因为咧，其实喺几个月之前咧，已经听到就话有呢一种，而且佢唔贵噶吓。 诶，嗰个系 vanilla 雪糕 ，vanilla 雪糕就加唔知牛奶雪糕定 vanilla 雪糕啦吓，咁总之佢就忽一壳吓，就呢个榴莲嘅榴莲啦， 榴莲肉啊， 果肉啦， 果肉系啦。咁啊，因为早几个月咧，其实咧喺应该喺我休渔期嗰阵咧，我听讲有呢个传闻，就话有呢样嘢食嘅。咁但系咧，由于佢系期间限定，同埋唔系间间都有，咁所以我就错过咗。咁点知咧，早两日咧，其实就系，咦？点解我有一日行入一个商场嗰度？咁大仲味嘅，而我一啲都唔觉得臭嘅。 当然系啦，你中意食， 因为我中意食啊嘛，系啦。咁所以咧，我就哇唔得，我揾日一定要去试一试。咁所以今日翻工之前咧，我就专登嚟去试一试。咁但系请问两位，你哋对于榴莲嘅？ 阿一哥讲先啦， 真得噶？ 小弟唔系几可食榴莲 嘅，但系唔得嘅。 我其实唔系唔中意嗰阵味啊。 我系唔中意佢黏嗰种感觉。 冇错啦，嗱，我闻榴莲我觉得好香嘅，但系咧开咗个榴莲之后闻嗰嚿榴莲咧，我就觉得冇。 系 嗰、那个味我冇咁鍾意，我鍾意系即系透过个壳飞出嚟嗰阵味，我觉得好正嘅。但系到我食嘅时候咧，佢嗰个质感咧，过唔到个喉咙啊！ 即系小弟屋企人咧，好鍾意食榴莲。 阿飞哥，你食唔食噶榴莲？啊，你唔食噶？哇！啊、你个样似食噶， 系咯， 即系冇得辨别噶。 佢话阿闻都唔得啊，飞哥话 系咪？诶，我今个系咪嘘一下？ 系啊，你得噶啦，你唔使等得佢。 有冇汽水？ 有汽水系啊，飞哥叫你有冇汽水啊？ 因为小弟屋企咧，系会食榴莲嘅，同埋咧，我哋而家好多时买榴莲咧，系真系会可能去超级市场，你买一 pat 已经开咗，然后你直接成个果肉拎翻屋企噶嘛。 咩？我阿爸当年劲啦，佢攞把菜刀嚟。 冇错啦，我屋企咧以前有把咧， 劲嘅真系。 其实都只能够用菜刀啦。 其实唔系菜刀，唔 exactly 系菜刀嚟噶，系一把类似 长 长地弯嘅， 长 方弯嘅，有啲似弯 镰刀嚟。 咁然后咧，即系小弟屋企人中意食榴莲啦，可能。即应该夏天当做噶嘛，我冇记错。咁然后佢三不五时，可能隔两三日咧就会去买榴莲啦。同埋咧，佢哋会真系试唔同地方嘅榴莲边度好食，唔系话试下泰国定系马来西亚， 嗯， 系试下北角定系西湾好，好食啲。 哦，咁佢哋都系引入唔同地方嘅榴莲都啱嘅。 系啦，咁佢就可能即系北角呢档试一试。 嗰阵时冇咁讲究嘅，而家又话咩猫山王啊， 系 又话唔知几多号 number 啊， 即系唔知又要讲到即系几多啲啊，我唔知啦，佢有啲 number 啊，即系以前系。即系问个档主啫嘛，你啲榴莲靓唔靓啊？ 系啦，我记得屋企系中意食金枕头嘅。 系啊，我爸喺度讲过。 以前已经系啊，而家系咪最劲都系叫金枕头？ 唔知啊，有咩猫山王啊？系 因 为 以前系金枕头系已经系一个终极噶啦嘛，大家会觉得 系啦， 佢贵咯。 咁然后系真系，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就一个红色嘅嗰个喺生果铺嗰啲胶袋。然后就入面个榴莲咧系包住几浸嘅报纸嘅，咁然后就滴翻屋企咧就将啲报纸摊开，然后就喺厨房拎个把弯刀出嚟，然后阿爷就劈开个榴莲。 咦，要播恩妮姐姐 啦！然后就喺度即系佢哋喺度试榴莲咯。我食嘅时候我系觉得个口感我系冇咩问题嘅，但系即系或者个味道 OK， 但我唔中意我拎上手嘅时候咧个榴莲黏住只手， 整只手指系 啊，我系怕呢下。 我有食嘅，即系I mean我有食过细个嘅时候。佢唔食，但阿哥同阿妈食嘅。 嗱，好奇怪嘅，我想讲嘅系咩咧？你会发现咧，一家人咧好少系成家人都唔食，或者成家人都食嘅。 哦，咁我又唔知道。 嗱，我做过一啲民意调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不妨谂下，嗱，你屋企譬如一家四口啊，总系有一两个唔食，有一两个食，咁通常就会有争端。譬如我阿妈咧就好争，我细佬又好争，咁结果咧我，但我爸好中意食，我又好中意食，咁结果咧我阿妈咧就出咗个命令咧，就系不能够买榴莲翻屋企，因为会整到佢个雪柜啲嘢臭晒。 系，唔系咁你唔好上落雪柜买翻嚟食晒佢啦。 但佢都会觉得成屋都系咯。 哦，咁啊系。 咁我细佬又系走夹唔唞嘅。 咁点咧？咁你点食 咧？咁咪冇得食咯。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情义结嚟噶。所以我细个咧，我同我爸咧偶然咧系会匿喺佢办公室嗰度食嘅。 哦， 即系佢买咗就诶，伟恒入嚟食啦，啊咁样样。咁、哦、但系不能喺屋企。咁所以而家咧，当我去食榴莲咧，我就有一种。阿妈，我而家食榴莲啊，佢影响到你啦，即系嗰啲。你屋企系点样啊？ 嗱，其实就唔系因为围村年代比较多啦。因为我搬咗去而家嗰度嘅时候咧，我其实已经咧系喺出面翻工嘅时间好多咧。咁我喺屋企逗留时间少，佢哋就会就算真系食都好啦。即系我翻去会闻到少少鱼韵嘅。就算佢哋真系食，咁但系通常譬如我好夜收工翻到，佢哋都已经搞掂晒晨早。咁反而以前围村咧，因为地方比较大啊，咁佢散走啲气又比较上快，咁所以你话阵味会唔会影响到我咧？嗱，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只系唔 enjoy 你饮完汽水之后翻出嚟嗰阵味嘅啫，其他嗰啲我 OK 嘅，咁所以我冇乜特别，但系反而我有一个好有印象嘅画面系咪咧？都系发生喺围村嘅，就好似阿一哥头先话斋，一哥阿爷系咪阿爷啊？ 系 就 系 用嗰把弯刀嚟批榴莲啊嘛，咁但系我哋屋企冇弯刀嘅，又或者系我哋用菜刀又唔系咁灵光嘅时候咧。就叫埋嗰啲师傅喂，帮我哋开咗先啦，咁佢会解开啦，咁翻到嚟你就逐解咁样搣出嚟去寻宝啦。咁我 系有时会揾唔到噶嘛， 冇错啦， 匿埋咗。 冇错，咁跟住咧就系、是、当咧有阵时你会听到突然间会有人尖叫，哎呀，仲有啊咁样，就原来咧嗰一解里面 你以为冇。 暗藏咗喺度咧，你即係你，因為你好想食，所以不如試埋呢、這個。一擘開，哇！原來仲有嘅，跟住就食得 好 開心，係啦、 啊， 就係、是、尋寶咯。 呢個過程係有趣噶，我阿 爸都有講過，仲、有喎、啊。 係啦、啊，原來 即係你以為食曬， 係啊， 點知仲有 encore， 係咯、 啊，呢下正啊嘛。 同我哋嘅黃金的旋律一樣，你以為聽曬，仲有得 encore 嘛？叻叻，繼續啊！ 你講埋佢啦，轉頭翻嚟有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有得 encore 嘅吳嘉廉吳哥，一陣間見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当局并没有检验日本食品辐射量，并且禁止相关食品进口的指标，强调需要考虑原因和受影响范围，不会以数字划线。有议员关注检测的成本开支会否太高，謝展環說，有政府花費大約1000万元購買器材和檢測等，現階段屬於可負擔範圍。食安專員黃宏表示，至今發現7宗懷疑違反日本進口食品管制個案，相信是由於出口商沒有附上輻射證明書，當局已經和日本領事和入口商開會商討。風暴襲港期間，機場星期日晚有大批旅客滯留，的士站大排長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表示，司機在風暴之下因為擔心保險問題而減少開工，加上港鐵列車在露天路段停駛，有大量市民在其他港鐵站等的士，期間出現司機濫收車資等的行為，情況不理想。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建議，機管局在風暴期間制定預案，例如設立應急車隊協助接載旅客，或者安排他們到機場附近酒店休息。中國海警局表示，菲律賓海軍一艘炮艇今日不顧中方一再勸阻和警告，執意侵闖中國黃岩島鄰近海域，中方海警船多次警告無效，依法驅離菲方船隻，操作專業規範，正當合法。發言人強調，中國對黃岩島和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菲方行為侵犯中方主權，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權行徑。菲律賓武裝部隊司令波魯納反駁中方的說法，認為只是宣傳伎倆，指出中國海警有道場，但是菲方海軍艦艇沒有被驅離，繼續按照航線執行海上巡邏任務。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官方債權人，在9月下旬已經與斯里蘭卡就涉華債務處置達成初步共識。發言人汪文斌強調，中方密切關注斯里蘭卡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一直在力所能及範圍內為斯里蘭卡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幫助。中方會繼續支持本國金融機構與斯方積極協商，願意與有關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一同繼續為斯里蘭卡應對當前困難、緩解債務負擔、實現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作用，亦都呼籲多邊機構和商業債權人共同參與斯里蘭卡債務重組，公平分擔責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原委大院。 上游在南苑的跨界河流污染问题严重，林志慧一边调整艾先知在市里面要的东西，针对南苑污染问题的发言稿的同时，亦都留意住陆全香提交的养猪污染整改方案，艾先知有没有满意呢？ 国剧八三零，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他曾经在黄昏的时段为大家带来黄金的旋律，他优雅的声线，温文的谈吐，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改变。手下留情，十月呈现，有请香港电台的好朋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伍嘉年。 有另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因為黃昏又好啦，或者黃金都算，都係比較夜嘅節目。 嗯， 咁而咧，其實 Eric 前輩頭先都講到，你其實喺港台嘅日子，好多時喺即係已經係做咗好多行政啊，或者策劃工作。嗯、你會唔會當呢個節目係你嘅生活嘅調劑咧？對你嚟講， 有嘅、啊， 可以幫你釋放到壓力。 反而係啊，對於你嚟講嚇， 有嘅。如果係夜晚嘅節目咧，你唔係當一個咁嘅。即係一個 relax 嘅話咧，你會覺得係壓力好大，同埋好攰嘅。 點解咧？點解咧？ 因為你已經工作咗成天， 你之後要9:00或者8:00翻嚟做嘢， 即係你有好多做緊嘅，或者日頭都有節目啊，或者有其他嘢開會啊，好多嘢做。做完之後，你跟住，哇，好啦，我有機會聽下歌啦，咁你就當呢樣嘢咯，即係當自己可以 relax 去聽下歌。咁、有啲歌裏面係好多好多感動嘅位喺度嘅，有啲好多歌有好特別嘅故仔喺度。啊！你听紧佢歌嘅时候，啊，你要谂翻起，即系而家听我节目，好多人都话我拍拖嘅时候就听紧呢只歌啦。咁，或者系爸爸妈妈啱啱系热恋嘅时候，大家去睇电影就睇嘅，啱啱睇紧呢一个啊《Melody Fair》两小无猜， 系系， 咁啱啱听到呢只歌啊，有回味啊，咁、那个感觉就成为咗佢哋嘅 love song 吓、啊。咁呢啲咁嘅歌咧，或者呢啲咁嘅 moment 咧，就系、是、成为咗你个节目。啊！我哋都可以一齊去享受嘅地方。 嗯，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我就要多謝翻 Eric 節目，因為我自己咧啱啱入電台嗰陣，其實我係非常之向往黃昏嘅音樂節目嘅。 嗯， 咁點解咧？就因為細個真係有聽你嘅節目， 係 咁我就覺得咧呢、這個節目嘅好特別嘅，特別嘅原因就係咩咧？嗱，通常5:00-6:00呢啲就係放工時間啦。 喺架車度。 咁嗰時好多次咧，我都係應該喺我爸爸嘅車度咧，佢放工咁我跟埋佢，即係因為我喺學校就好近佢個辦公室啦。咁我就跟埋佢喺一條好繁忙嘅東區走廊，定係唔知邊度，咁我就翻屋企，就聽到呢啲歌，咁我就會諗啊，真係好啦，即係因為日頭就好多人講嘢，你都明嘅，即係就算 因為需要啊，係啊， 電台節目又好啦，或者就算翻工嘅人都係聽緊好多人講嘢。即係好啦，呢段時段咧，我聽到好多好聽嘅歌啦，又有一把好即係恰如其分嘅聲音，又講恰如其分分量嘅説話，咁就令到我哋咧覺得啊，喺黃昏嘅節目咧，就俾大家可以抒懷一下嘅， 同埋會令到我哋唔介意塞下車咯，即係你會令到大家嗰個躁意，即係嗰個躁啊，嗰、那個躁火字邊個躁會撳翻低，因為如果你仲繼續可能喺呢啲時間，你不停俾好多嘅説話去轟炸你嘅時候咧，你個人會火上加油嘅，面對住慢慢前路，我都唔知幾時先塞到翻屋企。 係啊，所以我自己咧係曾經真係而家都係㗎，我好想做黃昏時段嘅音樂節目嘅，即係拜你所賜啦，即係聽得到你嘅音樂，用一用你嘅通嗰啲感性嘅聲音啊，即係一啲。中文版嘅歌咧，其實對大家嗰個生活嘅調劑有幫助，尤其是呢個年代添。 我絕對贊成嘅，因為要揾好嘅歌咧就唔難，但係要揾好嘅歌又啱喺嗰個時段裏面聽咧就係好困難嘅。咁所以 曾經日本咧，即係佢哋嘅版權協會嚇，咁佢哋曾經咧就喺呢一個 Yokohama 即係橫濱嘅地方咧，佢有個電台咧就係用電腦控制嘅。係，咁個電腦控制咧就係根據天文地理，即係其實有啲 AI 嘅成分喺度。啊，今日落雨，佢就 select 曬落雨嘅歌出嚟。 哎呦， 係， 佢有個感應器喺個天台嗰度嘅，係真係有呢件事嘅，咁佢哋喺度做。比如话天气好热啦，到塞车嘅时候啊，佢嗰啲塞车嘅歌咧就会 select 出嚟嘅。咁、但系佢冇人介绍嘅，就系播嘅啫。咁都系一个好处嚟嘅。但系如果你有一个人喺度咧，整件事就唔同晒， 再灵活啲，同埋再立体啲啊。 系一个生活嚟嘅， 同、埋好似觉得你扫紧大家背脊啊。 系啊， 今日辛苦晒、大家休息下啦，翻屋企食饭啦。 咁、所以即系我唔知啦吓，而家电台节目就 talk show。即 係 主導啦、即係內容好重要，即係你個 talk show 係咪大家坐埋響嚟噏下嘢咁啊？然後跟住就啊，而家喂就嚟夠鐘啦，不如聽個歌先啦咁。咁呢啲節目咧就好多人都仲做緊嘅，但我覺得就唔係最好嘅一個節目嘅表達嘅方式。做電視台又好，拍戲又好，每一格、每一分、每一個橋段或者每一場戲，佢嘅存在幾長？佢應該點樣去存在？佢嘅通係點樣？都有佢嗰個價值喺度。你呢個導演都要去做呢事，唔係話求其拍咗之後翻嚟睇睇啦嚇。喂，好似唔係個色唔係幾對，不如教暗啲啦。即係唔係咁樣？音樂節目都一樣，完全係相對。即係我要喺呢個時間點解要播呢只歌咧？有佢嘅原因喺度，同埋用咩個方式去介紹呢只歌？點解要接呢只歌？嗰、那個就係嗰個節目啲人中意聽嘅地方。 You're my love.You're my angel, you're the girl of my dream. I'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waiting patiently. Yeah, daddy's home. Your daddy's home to stay. 即係生不逢時啦嚇，冇機會去。即係你，因為如果我頭先你嗰啲説話，我哋喺廿零年前聽到嘅，對我哋都獲益不少㗎。因為咧，而家呢個年代啦，即係未必人好多人會對於音樂節目再咁講究啦。 首先 因為以前我哋所有嘅電台即係聽歌好多時都係由電台而嚟，無論新歌舊歌都好。咁而家你喺手機好多程式都係一嚿嘅有，但係未必會有個人去介紹俾你聽啊，或者佢幫你排好曬啊，或者佢因應今日。社会发生咩事啊？天气点样？拣啲咩歌俾你听？咁就冇咗呢一种嘢咯。咁而呢一种嘅技能咧，我就觉得越嚟越少人有嘅。就因为阿 Eric 前辈话斋，因为而家 talk show 主导，你一日打开个节目表啊，有几多音乐节目喺度咧？咁但系反而就系嗰样嘢，我觉得先系珍贵咯。 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就算夜晚你听阿子晴啊，佢有佢嘅拥趸，点解？因为我哋可以真系听翻啲好歌。同埋即係有佢嘅通，咁佢咁靚嘅聲去介紹個節目，就有個存在嘅一個感覺喺度啦嘛。 嗯， 最早我哋嘅前輩嚇阿余曾小姐，佢去做晨早節目嘅時候，佢嘅節目裏面每一個廣告，港台冇啦，商台有，每一個廣告都係個節目裏面嘅一部分。 係， 佢可以將佢個節目 裏面嘅廣告變成佢節目嘅一部分，你話幾 live 即係唔係話，誒聽下客户嘅消息先啊？唔係呢樣啊嘛，係嘛？即係佢係直接嗰個生命麵包啊，即係一個廣告啊，佢可以變成佢節目裏面嘅幾一部分，係嘛？有配搭啊，呢啲就係要即係好好嘅準備，同埋佢好快嘅一個腦筋嚇，去將呢啲去鋪排去設計。 講到呢一樣嘢咧，就即係不得不提咧，就係喺我哋眼中一個，我覺得係。即係香港廣播界嘅黃金嘅年代，頭先譬如 Eric 哥，因為前面都講到啊 YT 啦，咁啊即係兩邊嚇，你哋相隔一條馬路，兩邊嘅競爭都唔同。其實嗰陣時嘅廣播界嘅競爭，嗱你啊一定係身處其中啦。你會點樣而家回望翻嗰陣時嘅呢場咁大嘅咁好玩嘅遊戲，你哋覺得點睇嘅咧？ 你會唔會好爭相同啲人？ 唔會點會啊？我咧有一次播歌，我播一隻唱片， 係 嗰個唱片咧。喺个 B side 嗰度咧，系、个 label 系冇写任何嘢嘅。咁、我播一只歌，嗰一对乐队叫 Black Sabbath， 佢里边有一只好好听嘅一只slow rock 嘅歌。咁咧冇嗰个 label 之后咧，我就播嗰只歌出嚟咧，就读错咗个名，因为个 label 嗰度冇写，系写咗第二个。商台嘅一位 DJ 打电话俾我。佢话：诶、我系边位边位 DJ， 我多谢佢。喂，你播嗰只歌唔系嗰只嚟嘅。 哦， 其实即系话你听紧我只嘅节目，我都听紧你嘅节目， 系互相帮住。 大家其实系即系嗰个同行啊，正所谓啊， 系系。 但佢打嚟提你， 打嚟提你，系咪？你系佢真事嚟嘅呢个。咁、我即系好感激，好多谢佢。有阵时呢啲咁嘅地方，咁你话大家系喺一个好公平同埋系好有。竞争力的环境之下，但系互相系欣赏大家， 亦敌亦友啊！ 系啊，呢个系好难得嘅。 跟住仲要喺楼下港台庆厅度 一齐食嘢， 见到佢买外卖， 其实好熟嘅我哋，其实好熟嘅，系嘛？即系好似卢业薇咁样 ，Brandon 我都识咗好耐嘅， 系 咁即系大家即系都知嘅，即系大家哎呀你做节目咁样佢做节目，大家有 style。咁啊，當然咧，大家嘅發展又唔同咧，即係我哋又冇咁多商業化，根本就冇嘅，直情係唔可以商業化。我哋走咗去好多咧，就即係社會性嘅，所以我哋做好多青春交谷之夜，我哋揾好多歌星去演出，然後就做一個 show， 唔使錢嘅，俾觀眾去睇，啊，俾聽眾去嚟欣賞。咁呢啲咁嘅設計咧，我哋做得比較多啲。 但係兩邊其實大家都係惺惺相惜啦，即係每一位都係冇錯冇錯。 我當然有競爭，大家都有好多嘅，就辛苦嘅地方就在於即係我舉一個例嚇咁 ，BGS 嘅訪問咁樣。美國要嚟嗰個訪問，邊個台爭先要做咧？ 係。 大家要爭噶嘛？ 知數 係啊，大家要爭噶嘛？ 點爭咧可以？ 咁唱片公司就拗曬頭咯。 係好慘啊！ 好慘咯，佢哋就處於呢個環境，係啊，咁啊變咗有陣時咧就即係好多呢啲咁嘅不必要嘅，但你又成為咗衝突嘅地方，就唔係台與台之間，而係唱片公司覺得好難做 嘅。 咁唔單止係外國歌手啦，本地歌手個競爭仲大。 有咗一樣啦， 啊邊個首播呢啲你好重要。 係啊，邊個點解你去隔離先唔嚟我呢邊先？ 係啊， 播新歌 冇錯啦。其實所有電台、電視台都一樣，就一樣呢樣嘢。 係。 嗱 ，Eric 前輩又講到譬如青春間曲之嘢，就開咗你一條線， 搞咗啲唔同嘅 event 啦。你又做好多呢啲幕後嘅策劃嘅嘢咧，幾時開始？因為大家聽翻之前嘅集數就知道啦，佢喺電視台咧就已經即係搞過 EYT 啊，又有啲阿李琳琳姐姐做嘅節目等等啊。好啦，幾時開始你慢慢開始要掂到呢一啲？除了節目以外的製作的嘢呢， 其實很早已經掂到了。舉一個例，我們很多時候就想話做一個很直接的封煙。那個封煙呢，就是不是聽眾打來的，而是我們有自己的同事、自己的 DJ， 落到去區裏面，即刻做一些訪問啊，或者周圍發生緊的嘢啊，這些這麼直接的一個，其實我們叫 OB 啊。咁但係呢啲 OB 呢，如果要做一個好大嘅 set up 嘅話咧，我哋嗰陣時係用電話線嘅，咁啊仲要大東電務局同我哋度博一條電話線翻到嚟我哋嘅廣播大廈嚟到接一條線，先有個咪可以對答。或者甚至是將個聲音傳到翻嚟。 大家冇，大家明白 啊？ 當然咧 係 冇手提電話呢樣 冇呢樣嘢嘅。咁你點做啊？咁樣即係我自己對於呢啲 technical 嘅嘢咧，我好有興趣。 係 咁，似乎我諗咗一樣嘢咧，拆開個電話，然後接兩條線落去。 係啊，因為以前都砌過個收音機啊嘛，係咪？ 接兩條線落去咧，然後就播落去我哋嘅一個 amplifier 嗰度，然後就播落個麥。咁出佢呢啲外面去做呢啲嘅时候咧，我哋嘅 technician 咧就唔使带咁多嘢，唔使话要 set up 要做啊，整架广播车去做啊之类。广播车梗系完善啦，系嘛？即系但系嗰啲系大型 OB 啊嘛。咁我哋好多呢啲做法咧，就去做咗好多嗰啲问答节目，有奖品嘅，甚至或者咧，我哋可以直接去到工厂大厦里边。同嗰個工廠，即係嗰陣時香港仲有好多 嗰個電子 廠 啊， 嚇、大有街啊，入到去同嗰個工廠攞咗一個叫做許可之後咧，咁我哋幾時幾日我哋宣傳啊，去到嗰度，咁所有喺工廠裏面做嘢嘅人一路聽住我哋節目，佢哋啊做緊嘢嘅喎，咁我哋可以埋嘅，喂，而家問你一條題目，你知唔知乜乜乜乜？知道啊，好有獎金或者獎品， 哇咁好嘅，啲工友好開心噶，見到你哋， 你知唔知開嗰個係我哋即係一個簡便但係快捷可以做到嘅成功嘅方法， 係、 咁所以喺呢啲技術上面嘅設計咧，即係我哋可以話同我哋嘅嗰啲工程師咧，我哋大家諗咗好多橋， 我估唔到係你啫，我估唔到係你去。 其實咧，其實啲聽眾會好中意你哋噶，會永遠都唔會離開你哋，係啊，因為咁近啊嘛， 所以。曾經試過即係我冇相機啊，或者係冇收起嗰個街照啊。有啲電子廠咧，佢哋嘅招聘新人嗰個條件咧，就係、是、一有勤工獎，二我哋係有年中嘅花紅，三可以聽香港電台第二台。 好 系啊，嗰、那个系嗰、那个系 开工可以听收音机， 系嗰、那个系招聘嘅条件嚟嘅， 系 咁好啊！ 哦，即系 曾经有个咁嘅情况， 即系啲人就系、是、哇，如果你唔俾我听港台，我唔嚟打工噶咁样， 我有得听嘛，系嘛？嗱，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就好多呢啲咁嘅叫做 reach out 可以去做到，咁啊，哇，越做就越开心啦！今日我哋去餐厅。啊！我哋喺麥當勞又做，我哋喺工廠裏面又做，甚至喺街裏面都做，咁就方便啊嘛！即係邊有無線電話，我哋嗰陣時就係咁夾住嗰兩條線，只要有一個點，有一個電話就可以做得到。 哦，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做呢啲嘅製作上嘅初期啦。好啦， 衝出直播室啊！ 咁啊，點樣開始發展到？譬如你講青春監督之嘢啊，諸如此類， 又或者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點 樣開始發展到呢樣嘢咧？你 其實嗰陣時係同線嘅，因為青春監督之嘢咧就係、是、市政局嘅一啲對外做嘅音樂會嘅節目嚟嘅。咁佢哋有一個經費咧，係俾我哋電台去主持呢啲節目嘅。咁我哋就利用呢啲時間咧，去介紹我哋自己節目嘅主持人啦，甚至或者介紹當時得令嘅樂隊歌手啦，又或者甚至成為咗我哋錄咗翻嚟之後製作咗一個節目啦。因為我哋要做節目噶嘛，咁所以一定要有 programming 呢樣嘢。咁我嗰陣時係 live 嘅，譬如話聖誕節啊、中秋節啊，咁我哋有啲中秋晚會咧，我哋就整個 booth 喺度，好好玩嘅。答問題啊，即刻現場有。觀眾其實都係聽眾嚟嘅，啲 fans 嚟到做一啲 live 嘅訪問， 好開心嘅，大家都做。咁呢啲咧就係即係嗰個製作嘅背景嚟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喺嗰陣時仲有我哋嘅話劇組啦，我哋有好出名嘅農場劇團，咁就做大戲啦。咁另外農場劇團之外咧，佢哋有好多講真，我哋電台嗰啲播音員係好 talent 嘅，佢哋可惜又識唱歌噶嘛。咁好多時候咧就係組織一啲演出嘅機會咧，去服務啦，可以話老人院啊、學校啊。我哋去唱兩隻歌啊，咁又帶啲歌星去，咁人哋又見到啊呢、這個就係邊個喎咁之類啊，係嘛？咁啊幾開心嘅， 好開心噶，見到 DJ 即係 啊，同埋有歌手 係、啊啊啊，哎呀吳嘉廉啊，哇真係噶、啊，以前喺我哋 咁，所以俾咗即係我多謝電台，多謝我哋台長林石輝嘅，俾咗好多呢啲機會我。係咁，我有陣時我哋去做啊，我係去做嗰個策劃啦，做嗰個監製啦，去揾歌星啦，去砌嗰個 run down 出嚟啦。到最後咪自己上埋台做埋司儀咯，咁呢啲係俾我一個好好嘅 training 嘅機會， 亦都令你又開到另一對門啦，就係、是、司儀啦， 司儀呢一條。 Empty spaces, what are we living for? Abandoned places, I guess we know this door.Behind the curtain in the pantomime, hold the line. Does anybody want to take it anymore? The show must go on. The show must go on. Yeah. Inside my heart is breaking. My makeup may be faking, but my smile still stays on. Whatever happens, I leave it all to chance. Another heartache, another failed romance. All in all, does anybody know what we are living for? I guess I'm learning. I must be warmer now. I'll soon be turning round the corner now. Outside the dawn is breaking, but inside in the dark I'll make it to the street. So much gone. So much gone.可以话系啊，我哋电台人嘅精神啊， 系啊 ，The show must go on 啊，一哥，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系继续啊， 你真系知字好啊， 知系嘛，系啊，而家继续啊，转头报新闻不过 4000蚊一个 show on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我哋成日口语里面都听到嘅 going to， 你见到啲人如果写得好简嘅时候呢就系、是、G-O-N-N-A, ok? 咁好多人见到个 O 呢就再读成 gonna, 咁呢咁就唔好啦。因为通常我哋唔会讲 I'm gonna go, 唔会 gone 嘅 ,ok? 而通常呢我哋用最弱最弱嘅 vowel,ok? gonna.gonna gonna 就可以了。 I'm gonna go. I'm gonna go. I'm gonna go. 就是我要走啦。OK. 咁其实就简化版嘅 I am going to go. OK. I'm gonna do it. 我要去做呢件事啦。我会做呢件事啦。I'm gonna do it.I'm gonna do it. 你听到好弱嘅 I am gonna 就咁样就可以了，就唔需要咧。I'm gonna do it. Okay. I'm gonna do it. I'm gonna go. I'm gonna call it a day. 就系咧，今日讲完啦。好，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伍嘉年。 就由这些这样的不同地方的 show 或者是一个 event 开始，令你就再踏上这个司仪界的另一个行列， 然后就踏上了红馆。 是的， 其实很好看的。 啊， 多谢。 因为那时候的十大中文工金曲呢，它颁奖礼是好看的地方是什么？真的我们那时候作为学生呢是不可以不看的。因为你不看你回到学校没有东西跟人家 social， 即大家都会谈，哦， 真的要估哪十首歌嘛。 是的，那十首歌是哪十首呢？跟住同埋仲有班 DJ 嘅司仪已经系好劲啊，个阵容好犀利。然后你哋请翻去嘅嗰啲颁奖嘉宾又系不得了，好犀利去啊！ 嗰时 咁呢个都系电台里边一个好重头嘅节目嚟嘅。一来有歌曲啦，有歌声啦，另外仲有咁多颁奖嘅嘉宾吓，个个都即系有好显赫嘅地位啦吓。 系有啲又 唔同界别噶啦吓，即系我自己做过，即系好开心嘅，亦都好得意嘅咧。譬如话啊，我哋有关德兴同埋西瓜跑啊，两个对答啊咁啊，又甚至或者有好多唔同界别嘅议员啦，或者佢哋唔同嘅政治理念嘅议员就摆埋一齐啊。咁呢啲即系当然系我哋筹划嗰啲领导人啦，好叻啊，揾呢啲啦， 同埋都系好 creative 咁样度咗边啲人摆埋一齐，好好睇，好有效果嘅，真系。 咁啊，呢个俾咗好多机会我走去做呢啲即系主持啦。呢个亦都系喺我哋电台里边好多个唔同嘅同事，大家自己去揾唔同嘅出路嘅一个方法。咁当然有啲佢系吓做监制啊，好叻嘅。或者做呢個節目好叻嘅，咁但係除此之外，你都要有唔同嘅表現嘅方式。咁我好慶幸自己有機會咧搭上台嗰度做呢個主持啦，做司儀啦。咁啊呢個初時咧就講真戰戰兢兢嘅，因為每一次你都要好充足嘅準備，同埋都係 live 嘅，呢個係最得人驚嘅，係嘛？要做 live 嘅，又要學得點樣執生啦。咁啊做到即係純熟咗之後咧。我曾經亦都有做我哋電視部嘅節目主持啦，甚至有段時間咧就嗰陣時亞洲電視咧就借咗我過去有做過 live 嘅主持啦，咁所以變咗喺電視上面嗰個主持嘅方式咧，亦都嘗試過啦，即係豐富咗好多嘅。丰富咗自己喺特别喺做主持呢一个角度上边嚟讲， 系你最好嘅拍档系边个啊？ 我最好拍档啊，你讲 唔系咩？即系喺台上边， 喺台上边啊，台上边就系车淑梅，我哋合作最多 哦，同阿淑梅姐吓，表姐都多嘅， 都多嘅吓，都多嘅。 我嗰阵咧喺呢度先讲，因为咧唔知噶嘛，你细个 以为伍嘉玲同埋 系一对，唔系系同阿淑梅姐系一对啊，即系以前 梅姐啊， 系啊，以前系因为佢哋 同咩姐， 因为有阵时又会好似有啲斗气冤家咁样嗰啲喺台。 我哋特登系做呢一个嘅方式嘅， 系啦，咁嗰阵就即系传嘅啲同学啊，佢哋两个都几衬啦，咁样嗰啲咧， 咁然后跟住即系其实都几好笑噶，有好多即系都好得意嘅笑话，但系真事嚟嘅，即系我哋啊，因为我后来咧住咗喺沙田啦，咁啊车淑梅同张文新咧又住喺沙田啦，咁好多时候我哋过嗰啲以前系冇嗰啲自动缴费噶嘛，一定要去缴费噶嘛，咁一過嘅時候咧，佢哋會打招呼嘅。 啊 呢個係車淑梅講嘅故事嚟嘅。咁就一過咗之後，佢話：，淑梅姐你好，隔離嗰個係張文新先生嚟。唔使講，你梗係伍嘉年。 哎呀，好慘啊，新哥！ 咁啊，新哥有冇嬲啊？ 哎呀，新哥，新哥來來都會聽我哋嘅， 都有都有。 真係，唉。 呢啲誤會好多嘅，即係好多好多好多。 但係咧，你哋真係襯喎，我講真。 點解咧？我哋係特登鋪排做呢一個咁嘅模式，好即係又系咪刻意設計？我哋就唔係好刻意，但系我哋要自己要，我正所謂嘅，大家去揾自己嘅路向就係咁。嗱喺我哋嘅設計裏面咧，我哋就係金童玉女， 嗯， 有歐瑞強、鄧海林， 系、 嗯、啊，好啦，咁你淨係金童玉女，個個唔能夠做曬金童玉女噶嘛？我哋要揾一啲路線，我哋做啲鞋趣嘅， 嗯嗯， 啊，所以你話頭先你講話我係咪咁靜啊之類嘅，未必，我要做啲好鞋趣嘅角色係出嚟。咁我哋鞋趣嘅角色咧都要做配搭嘅，咁、 啊、 以前我哋就一路咁样配啦，一路揾啦。咁曾经咧，我哋做过朝头早节目，即系而家嘅 晨 光第一线嘅之前嘅前身咧、嗯，我哋叫做清晨开心果，就系、是、我同阿 Jackson 一齐做。 哦、 嗯， 咁就系、是、我哋一齐做主持，因为我哋系嗰个角色系做呢一样嘢。 啊 咁所以咧，我哋就做咗好多，譬如話係紅白歌搖鬥嗰陣時候， 即 係呢個我設計嘅一個節目啦。咁啊，大家又做得好好玩嘅，咁成日俾我蝦嘅，從梅咁又即係好似有啲似商台心美小兒嘅咁嘅模式㗎啦、或者係好似以前阿細龜咁啲咁嘅模式啦。咁就係吸引嘅，即係大家都有呢一個咁嘅做法。 哦，所以大家就誤會咗你哋係 好多呢啲誤會， 因為咧，唔係其實咧，我又覺得咁樣，我哋誤會係好合理嘅，因為好多時見到阿 Eric 前輩咧對住阿淑梅姐嘅時候笑嗰陣係特別甜嘅，阿淑梅姐對住 Eric 前輩嗰陣咧又係特別嬌嗲嘅。 新哥啊，唉呢啲嘢我唔講啦， 唔好意思啊，新哥，我哋真係咁覺得㗎。 咁但係幾好玩嘅， 好玩嘅， 唔係做仲有好多人都誤會㗎，到而家都，而家就好啲啦。 繼續問你啊，阿淑。 好啲啦，而家。Who knows what tomorrow brings? In a world few hearts survive. All I know is the way I feel. When it's real, I keep it alive.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 but we climb the stairs every day. The lift i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the mountainLooking behind, all we have is here and now. All our lives are there to find.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But we climb a step every day.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a mountain high.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晴独家呈现伍嘉廉黄金的旋律。 以前在电台里面工作呢，就时间比较忙啲嘅。有好多乐队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就係东南亚呢，有机会开演唱会。但係佢哋有陣时可能呢就係、路过香港，但係冇喺香港呢开演唱会。记得呢一对组合呢，佢喺东京开演唱会嘅时候呢，好可惜我冇机会去睇。咁但係呢就我委托咗一位朋友呢，喺佢哋嘅演唱会里面呢，就同我呢就係、签咗一张 poster。呢张 poster 咧就包括咗佢哋咁多位，但系欠缺一位，我系最中意呢队乐队里面嘅其中一位，就系、欠缺咗 Glenn Frey。咁而呢一队乐队就系叫做 Eagles。咁佢哋嘅歌，我谂需要花多啲时间去听，因为实在每一首歌都系好有味道嘅。当然就系有一首到而家个个提起 Eagles 都会识嘅，同埋中意听嘅 Hotel California 啦。 揀嘅。 係，一定要聽埋呢一段啊。 冇錯，好好聽。 以示我哋對呢首歌嘅尊重啦。 係啊。啊，一個咩歌？ 好聽 California。 係啊。 點解會叫好聽呢？大家如果有聽開首流程就明㗎啦。 係啦，如果你唔明嘅話，你試下問下人哋有冇三年前。 你唔使問啦，伍嘉年前輩佢唔明㗎。係 啊，睇下有冇三年前嘅手下流程嘅錄音，如果有嘅話，你可以聽得翻啊。好。 係啊，好啦，咁啊，我哋多謝阿 Eric 前輩咧，分享咗佢同阿淑梅姐嘅一單緋聞啦。 我想听下淑梅姐又会点讲呢单嘢。 我想知道新哥块面。 新哥你今晚有冇听先？ 新哥块面咩色 咧？你可唔可以讲一讲你对于呢件事有咩回应啊？即系虽然已经过咗几十年啦，咁但 系 有啲嘢可能未解决噶嘛。 咪同埋仲有咧，如果当新哥同埋阿五哥喺走廊狭路相逢嘅时候，会唔会因为呢一啲嘢令到大家有少少古怪 感觉咧？今朝喺隧道收费嗰度 有人认错啊， 系 吓 咁点先啊？五哥， 荧幕情侣啊嘛，系嘛？ 呢啲啊嘛， 哇！ 新哥唔知今晚冇听，或者淑梅姐唔知有冇听，好想你回应 啊！我都好想睇下有冇机会揾到淑梅姐同佢讲两句，系喺个流程播翻出嚟。 因为唔怪之我哋越嚟越少见到淑梅姐避开我哋啊， 唔系因为五哥话系啊，淑梅姐讲噶嘛， 系啊， 系啊， 系淑梅姐讲得嘅，应该淑梅姐接受到啊，系咪？ 佢嗰晚咁翻到屋企，阿新哥点样咧？ 系啊，你唔理得咁多啦。 男人就话跪谈判啦，咁女人 冇嘢冇嘢，唔系个男人继续跪谈判， 顶谈判系跪玻璃， 系 跪谈判， 唔好意思，跟咗你，而家跟咗你真系 跪谈判，新玩法嚟啊！ 都好辛苦噶，喂，听日有冇五个啊？ 有，继续有， 系听日应该 last 一集，五个 last 一集，佢仲会咧即系巨细无遗地解构啊呢个香港电台嘅 library， 即系唱片房嘅一啲点点滴滴嘅。 因为咧以前嘅 library 咧系可以行入去嘅， 我而家未行过入去。 我哋而家唔准行入去噶， 行去 即系入边喎。 未，我未住嗰度，你 系。 我试过有一次系因为佢哋喺里面咧有啲嘢要我帮手，所以佢哋就开咗个密码锁嗰个门咧，我就入咗去里面，但系企咗一企，你会有罪恶感噶？你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系一个系一个一尘不染嘅地方，即系我哋呢啲太俗气，唔可以喺嗰。 或者有个 bad 呢世刘伟恒经常未还碟咁样， 我思怡佢就贴咗呢啲纸喺度，即系好似嗰啲咧，即系揸人钱啊嗰啲咧，系啊， 系 哦系啦，咁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参，咁听日留意住啊，五金年前辈 last 嘅一集咧，佢讲到呢个唱片房。 系啦， 嘅神揭开佢神秘面纱， 系啦， 系啦，就系咁样啦。 咁啊，今日咧，其实有啲听众都有留言嘅，就话喂，今日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啦，因为咧十月十号咧就系妹姐嘅生日，咁我哋就其实都拣咗首歌，系咪播呢首啊？ 播呢首啦，嚟啦， 呢个播唔晒，彭彭， 咩好啊？系啦，嚟啦， 我哋等拣咗首快歌嘅， 系。 咁而呢首快歌咧，又同平时拣开或者听开嘅有少少唔一样。 因为我哋一阵间咧九点半之后先至有黄金的旋律啦， 系啦。 咁啊，妹姐嘅歌咧我都播唔少啊，咁啊不如咧播翻一啲轻轻偏少少噶。 其实如果系妹姐嘅粉丝咧，其实呢首歌都唔算系偏嘅，系啊，呢首歌好听啊。 同埋呢首歌当时啲 bass 咧做得好好嘅， 系， 所以咧摆喺屋企焚机咧系一流啊。在狂奔中显得冷又呆，抬望向车中你只影照窗边的云海，情侣寂寞难耐，难道我的胸襟更是经不起？变爱，晚灯映出恋者的脸红，后进的情痛，曾经爱的手震。 属于妹姐嘅放松。 好，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咧放松下，听下《黄金的旋律》得唔得？ 系我哋嘅《黄金的旋律》啦。 系啦，系我哋嘅《黄金的旋律》。听完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听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2022-23财政年度财务表现，管理局营运收入不计利息同投资收入按年增长超过四倍，达到5.53亿元。商业租赁收入按年增加3.8倍，筹款收入较上一个年度增加超过6倍。西九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话：喺社会逐步复常同埋全面通关嘅推动之下，西九访客人数大增，达到440万人次。故宫文化博物馆访客有160万人次。西九文化区喺零售、餐饮、场地租用嘅业务表现超出预期。网上流传近日有市民表示，在美国冒险乐园屯门华都商场分店玩掟彩虹游戏时发生怀疑不公事件，海关话已经接获相关举报，正系作出跟进，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美国冒险乐园回复查询的时候指，幸运彩虹每一个图案都大于代币，不存在代币大于彩虹图案的情况，对于顾客作出不实指控，公司深表遗憾。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泽俊就以巴局势与埃及外交部巴勒斯坦事务部长助理乌萨马通电话。泽俊表示，中方对以巴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痛心，反对同谴责伤害平民，呼吁立即停火，又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以最大的紧迫感为推进两国方案切实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中东局势恶化是美国地区政策失败的鲜明例子，指美国试图垄断调解进程，冇关心寻求双方都接受的折衷方案，冇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普京强调，首要是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决议。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今日的讲话，发言人汪文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当前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汪文斌又说，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反对外部干涉，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现实，更加改变不了中国必然走向统一的大势。蔡英文较早时在讲话之中提到，和平是两岸唯一选项。 台灣願意以維持現狀為核心，與大陸發展雙方可接受的互動基礎，以及和平共存之道。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689點，升8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45點，升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日元148.99，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人民幣7.3，英磅對美元1.225，歐元對美元1.06，澳元對美元0.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5.6美元，賣出1857.2美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伦理互量，收细音量。 我个女儿交给你了，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㗎。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喎。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90分钟走遍世界。 近年好多科学研究是由一个团队合作进行，不过如果个团队多过3个人，部分人就可能同诺贝尔奖无缘。因为设立呢一个奖的科学家诺贝尔当年规定，每个奖最多只可以颁给3个人。例如2017年获物理学奖的太空引力波研究，论文作者有近1000人，但就只有3位科学家获奖。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8,000里。 好，晚上时间9:37啦，咁啊呢度系 FM 926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系手下留情，大家好， 我系刘伟恒，系 我系梁丽勤啊， 系少啊， 我系阿一啦吓， 节目都做完啦， 唔系我哋 keep住都讲下自己嘅名嘅， 唔系重要咩？哦， 就做多一步嘅， 我哋随时随地都要嘅，其实系一个节目发展方向嘅时候， 系 啦，咁我哋今日 直到有一日我揸车，刘伟恒今晚我哋隔篱嗰个一定系梁丽勤。 我都试过俾人指住我嗌私分嘅，好啦， 我哋辨识度真高。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继续拣一啲即系听出意由嘅 黄金的旋律， 黄金的旋律啦。咁但系啊，因为今日咧我哋拣嘅题目啊， 系 我要配合翻先，今天啊。哦，我们选择的玩尖的旋律啊，系国语歌，系啦。咁啊，先问下两位，即系觉得即系点样先为？ 飞哥听到一眼汗，你听得懂我们说什么吗？ 他真的听不懂啊，我就听得懂啦。 鼻尖枪哦，一卷嚟系啦。好啦，咁啊，即系一啲黄金的旋律，一定系听出耳油啊，百听不厌啊，或者大家应该话听过好多次咁样啦。咁点样界定一首歌系听过好多次？两位有冇啲咩定义或者成咧？ 就系自己听过好多次， 同埋自己播咗好多次啦，系啊，即系例如系前啊。当自强啦呢啲咧， 系冇错，系啊， 我觉呢啲就永垂不朽嘅金曲啊， 当自强 系啊， 系 好啦，咁啊小弟就 去到永垂不朽，我真系唔够你嚟， 永垂不朽。 好啦，咁啊一首歌你知道佢红， 纯正不可侵犯啊， 你知道佢红其中一个途径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好多时就系源于一啲收音机或者其他嘅媒介啦，即系例如可能即系小弟嗰阵时有几首歌都系哦听听下节目嘅时候，尤其是听我哋香港电台嘅时候听到，咦呢首歌真系好好听。我先发现、哦、原来呢首歌喺即系嗰个年代系咁红嘅，咁啊除此之外就可能系经其他唔同嘅媒介，例如系电视台会经常播啊，又或者可能一啲嘅唔同嘅影片网站会经常播咁样啦。咁啊除此之外系咩地方呢？就系、是、唔同嘅人啊，个电话铃声都会播住呢首歌作为佢嘅即系 ringtone 啊。即系嗰个年代啦， 嗰个年代系啦。咁啊，除此之外系咩地方听到咧？ 除此仲好多嘢， 系因为真系好多地方嘅。例如你唱 K 嘅时候，又可以听到人唱啦。 除此之外咧， 除此之外系啦。咁所以话，如果一首歌系 hit 嘅话咧，换言之，你系好多唔同途径， 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除此之外。 系啦，你可以听到佢即系佢呢一首歌嘅出现啦， 无孔不入啊，可以话系。 咁啊，呢一首歌多人唱。即系换言之系咩呢？你未必知道个，你点知呢首歌红？多人唱之外就系、是、你根本都唔知道个原唱系边个唱。 哦，因为我、哦、多人唱意思即系好多人都灌录佢自己嘅版本。 系啦，即系可能即系除咗卡拉 OK 啲人会唱之外，咁然后可能某某歌手又翻唱啦、哦，或者啲网络歌手又翻唱啦、 哦。英文歌比较多呢啲例子嘅，即系因为英文歌咧，佢可能十年就翻唱一次咧，即系以至到嗰啲歌啊，原来呢首歌本来你以为系佢嘅。但其實本來仲有個版本嗰啲， 同埋阿一哥講嗰啲卡拉 OK， 可能嗰首歌佢從來未聽過，但佢聽阿波成唱，佢就以為嗰首歌係波成唱。我都試過，後來呢首歌咧，劉若英後來其實對面加楊美琪唱嘅，真 係㗎。係啦，咁所以尤其是即係網絡嘅世代，你真係未必分到。咦，我明明聽嗰個版本係女聲嚟嘅，你後屘揾翻先發現，原來原唱係男聲嚟嘅。咁而小弟今日揀呢首歌咧，我最早。真系以为系一位女歌手原唱嘅，后屘先发现，咦，系男歌手嚟嘅。嗱，呢首歌就冇记错，系我小学嘅时候，中一啦或者好 hit 嘅 ，hit 到我根本都唔知道个原唱系边个。 你而家呢首系原唱嚟嘅？ 其中一个声称系原唱。 我听见 哦，老鼠 哦，原唱系边个我都唔知道、 啊。嗱，我上网 search Twins 有唱过嘅， 系 咪系有一个男子唱 嘅？系一个内地嘅， 系啊， 网络歌手， 系啊，网络歌手嘛， 系啦、啊。咁、啊、我搵哦，原来佢真系原唱嚟嘅， 呢、這个 叫黄启文啊， 哦系啊。 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请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 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 小弟揾嚟 打咗个冷震啊！ 揾嚟嘅呢首歌系黄启文， 首真系 黄启文主唱嘅《老鼠爱大米》啊！睇翻资料系2004年啊，喺网络上迅速走红嘅第一代嘅一啲网络歌曲嚟嘅。咁啊，有粤语版啦，有英语版啦，有日文版啦，有韩文版啦，有越南话版啦，就高棉语版都有嘅。可以话系啊，当时啊，听出耳由。嘅其中一個呢首代表作嚟嘅。 喂，咁但阿一哥，你中唔中意呢首歌咧？其實我想知道，即係你譬如你聽嘅時候，你嘅感覺係點啊？ 我麻麻地，我覺得。 即係，但係因為坊間實在太紅啦，所以你就會知道。 因為我聽得最多嘅版本係嗰啲和弦版本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铃声嗰啲，铃声啊！ 同埋，喂，同埋真系，因为可能即系内地嗰个年代嘅知识产权未必可能咁，好似而家咁先进啦。你卡拉 OK 咧，你斋打老鼠爱大米五只字咧，你搵到廿几个人嘅版本嘅，即 系 有合唱版又有，男歌手版又有，女歌手版又有。咁有啲可能系一啲卡通动画做 MV 啊，有啲可能一啲流水做 MV 啊。亦都有出現過嘅， 但係咧，我覺得嗱，即係因為咧，我哋呢個感受河山地大脈搏咧，咁你知道，譬如如果有一個人佢有一首歌 hit 咗，其實佢揸住嗰首歌咧就可以食過世噶嘛，真係老鼠愛大米噶嘛，係啦，咁我有陣時就會諗啊呢啲。即係爆咗出嚟嘅網絡歌手，其實好多時都係得一首歌嘅啫。咁佢係咪可以揸住呢首歌，真係唱盡大江南北咁？然之後就揸靚車住洋樓養翻狗咁樣咧？其實可能都真係得嘅。阿一哥幫我哋去搜尋一下， 我揾一揾，或者 俾你整一支歌。 其實可能你都得㗎。 大米愛老鼠咁樣。 你使乜？唔係啊，其實分分鐘啊，阿一哥爆出嚟都得嘅。你使乜好似而家咁樣做到隻積咁啊？係咪先？ 我念旧嘅我份人。 好啦，咁讲到念旧呢就到我啦。即係其实阿一哥头先讲咗个重点出来。就係唱 K。咁其实呢即係卡拉 OK hit 出嚟嘅歌呢，有陣时即係有啲真係㗎嘛，佢未必係个主流嘅收音机或者係电视台里面嘅音乐节目佢爆嘅。而係可能真係唱 K 嘅时候呢就唱到街知巷闻，再返去呢个叫主流嘅媒体里面呢又播到冚冚冚咁样啦。咁咧，我上一次同阿一哥夾咧，我哋英文歌噶嘛，係咪英文金曲都係同阿一哥咁？係 英文歌同埋粵語歌。 係啦，咁英文金曲咧，我就出咗一飛就係呢個 Say 啦 ，Lie 啦，係啦 ，Say 啦， 係啦，咁就呢個就係關乎聽歌學英文呢件事嘅，咁好明顯係聽唔到啦。咁但係其實咧。 除了英文之外咧，國語對我嚟講咧，尤其是細個嘅時候，其實我哋冇經歷國語嘅洗禮噶嘛，細個嗰陣，即係學校冇教，屋企人又唔係用國語作為我哋嘅母語噶嘛，咁所以咧有好多時都係估估下嘅。包括咧，我今日揀嘅呢一首，佢既係喺卡拉 OK 好 hit， 而同時咧，我亦都係誤解咗佢嘅意思。我只係覺得佢係講緊一棵樹，一棵椰樹。 哎呀，哇！打一陣你呢句係 唔好咁講，因為佢有去到最尾嗰句嘅歌詞。 哇！ 佢系话椰树， 啱啊！我摆尾差唔多咁啊，我一手比一手近咯，又系。哇！美国啲啊醒嚟啦， 椰树， 俾我支咪你， 已没有椰树。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 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那忘记，就让那破忆淡淡地随风去。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 当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那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 听出意由啊！ 其实咧，真系唔知道去到几时，你先发现哦，原来椰树系也许咁解。你真系唔知道椰树已没有椰树，咁有几棵椰树去咗边咧？哦，原来就系喺蔡枫华先生同埋何家劲先生嘅怀里嘅也许呢首系无言的结局，有林淑容小姐同埋李茂山先生，多谢各位。 有好几首呢啲，有好几首呢啲歌咧，我系。听出有， 其实我曾经有谂过播， 都系得人。 唔系，我谂过播《在雨中》嘅，就系雨中我送过你，就系尤雅小姐同埋刘家昌老师，系啦。 我哋琴日頭，我哋頭先其實麥後好激動嘅，有幾首嘅聽出意猶嘅， 真係好意猶 國語歌咧， 我即刻講唔好啦咁樣， 唔可病襯啦。 唔係，但係咧，唔係本身嗱，有啲聽出意猶，其實首歌係冇問題，但係愛佢哋嘅人實在太多，同埋我覺得太濃烈咧，令到周邊嘅人咧有啲吃不消啊。 即係等於愛我別走，我而家唔係好敢聽你嘅。 唔係，而家我仲可以，因為阿烏鴉哥，因為烏鴉哥令到佢活化咗，所以我覺得 OK 嘅。係 啊，真係哇！嗰堆歌如果聽晚我哋黃金旋律啊攞翻出嚟嘅話，我諗啊收聽率會飆升，無人病塵啊！ 咁但系我哋病尘啲咩？好辛苦。 咩树有用词话？ 系树有用词，树有用词。 系啊， 系好啦。 嗌真得，真系系嚟 好啦，到我啦。 系 我今日拣呢首歌系相对地比较冷门少少啊，都要讲少少回忆嘅嘢嘅。咁因为咧喺节目当中咧，我都透露过咧，喺我一出世嘅时候，我爸爸其实系一个黑胶唱盘嘅，咁啊。靠 佢笑本来我冇反应， 再头罚你跪坛官啦。 OK， 我冇笑出声，你指住我先笑出声嘅， 又笑咩啊，飞哥？啊，跪坛官同埋顶玻璃啊嗱， 唔系都好耐冇饮嘅， 唔系我 黑牛嘅饮品。 我举步， 讲埋先， 我举步，佢真系喐我个口。 冇错，好啦，咁话说咧，我爸就黑靠唱片机盘啦。咁当时咧，即系由于我爸其实佢唔系一个乐迷嚟嘅。佢只不过系即系见到嗰啲碟，咁佢可能有少 feel， 咁佢就买翻去播啦。咁所以咧喺嗰阵时，我又未识听歌啦，亦都冇权去听任何嘅歌啦。咁所以咧，因为我爸好得意嘅，佢就特别咧好中意拣咧星期日下昼，即系譬如播紧呢个翡翠咩电影咧，星期日下昼咪播啲电影嘅，即系《道地绿茶》嗰啲咩电影嘅时候，我爸咧就会 你唔使讲埋出嚟， 即系咁讲啦， 大家明白， 即系咁讲啦。咁佢就会攞个黑胶碟出嚟咧，就播嗰时上电视， 好听噶， 系啊，好听嗰一路跪住坛官唱噶，系啦，咁咁我印象当中咧 过紧海洗隧道， 系啊，继续啦，系啊，系啊，仲随时见到个旅游仔叔叔添，好，继续啦， 系。 咁啊！喺我印今日，我真系喺度回忆啊！究竟我爸嗰、那个即系黑胶碟嘅嗰个库藏入边有啲乜嘢嘅碟咧？我记得几只嘅，分别就有半斤八两。咁以前咧，我哋系唔识得噏呢四个字，我同我细佬就成日叫半斤八两嘅，即系噏唔识半斤八两啊！唔知点解噶嘛呢句字。咁我爸成日播咁，所以成只呢个半斤八两嘅碟咧，我系非常之熟悉嘅。咁另一只咧就系、是、早几日咧，我哋曾经嗌过嘅，就叫刘三姐。 系 阿飞哥识唔识唱刘三姐？ 一朵花十里两里，嘿嘿嘿哟， 冇错， 华飞哥好劲啊！ 系冇错，飞 哥个嘿嘿哟好用力啊，用佢丹田响出嚟。 因为要唱山歌嚟噶嘛，一哥你想唱刘三姐系知咩料啦？ 系， 我仲要再讲一次，因为我爸又声称刘三姐系我哋啲乡里嚟。好啦，今日仲有一只咧，就系超军出赛。哇，你睇我爸几广泛，即系佢由许冠杰。到红线女姐姐， 好烟啊！真系 到头先讲嗰个咩呢个刘三姐 系， 仲有 几阔啊！ 太阳神乐队嗰啲音乐碟都有噶， 听讲系星哥同埋跑哥哋有份弹噶。 原来嗰阵时我哋已经同 Blue Jeans 接咗轨啊！ 系啦， 咁啊仲有一只咧， 细伯听歌 就系邓丽君嗱，又要讲邓丽君姐姐嗰只碟咧，我今日啱啱先揾翻，我记得个封套系点样，佢系粉红色瞓咗喺度嘅，即系只手托住个头嘅。嗰只碟咧就叫做《少年爱姑娘》，佢好好，入边有啲经典嘅歌，就包括咗咧《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等等啦。咁但系咧，其实我今日想拣嘅呢首歌就是、当年咧其中一首我最惊嘅歌。咁我同我细佬咧就叫做拗乌歌噶。咁有个原因就系因为咧入边咧，我哋觉得佢有啲拗乌嘅叫声喺入边。咁呢首 拗乌系点叫噶？你 我叫唔系嗰啲，嗰个刘三姐啊。咁我就示范俾大家听下啦。嗰啲你聽過已經知道有啲詭秘啊！嗱，即係阿烏，即係出場啊！呢個就係阿烏聲啦，喺我 練武功嚟嘅。 姑娘，我像月亮，姑娘，我像太陽，月亮加上太陽，就像藍色的。热情就是姑娘，温柔热情奔放，就像蓝色的光。 烏又出嚟啦。雖然佢係後來我先知道佢係論武功啊，就係呢一下啦。 温柔就是姑娘，热情就是姑娘，温柔热情奔放，就像蓝色的姑娘。你靠在我身旁，是我就已向往，在这个夜晚火花在荡漾。蓝色的姑娘， 哇，好有 feel 真系。 现场，佢带住 headphone 现场演绎姑娘，好好听啊！ 姑娘， 好好 听、啊。唔好意思啊，系哇，呢一只碟我好多回嘅，其实我有少即系怀念爸爸嘅，因为咧我爸出喺我头先阿一哥问啊。即系点样听得最多？因为我爸个个星期日都播， 哦、 所以听咗几万次我爸，即系播几次嗰阵时。咁啊，介绍俾大家由邓丽君姐姐嘅《蓝色的姑娘》，拜拜。 拜。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